这时候最好别叫艺名。 哎呀，孩子他爸，要我说你那副拐就别卖了，你这大街上都是腿脚好的，谁买你那玩意儿啊？ 你别说废话行不？打这副拐又搭工又搭料，一天一宿没睡觉，不卖不赔了吗？ 那你在这能卖出去吗？谁买呀？都是腿脚好的。 媳妇儿，你太不了解我了，我大忽悠的尊称搁哪来的？我就说明有一定的忽悠力度，不是跟你吹，我能把正的忽悠斜了，尖的能忽悠捏了，小两头过挺好能给他整分别了，今天卖拐一双好腿我能给他忽悠瘸了。信不？ 老头子，你那没人买呀，你说这大街上你知道，你别卖得了。 我跟你说，你不知道我的强项。 我还不知道你强项，我们家老头可有意思了。你这听说王会计家买马，上人家卖马套，听说人司令的买摩托，上人家卖安全帽，听说张三嫂睡不着觉，上人家卖安眠药，最可气的听说老赵三丫要结婚了，他上人家门口连卖粉尘裤带卖花乳罩，我还不到你。 瞎说啥呀，这就是市场，要打提前量。 老头子，你净往这捅心词儿，啥叫提前量啊？ 我这媳妇这是搁家捐的，啥都不懂，提前量都不明白。告诉你一个最通俗的讲法，啥叫提前量，就说是咱俩结婚不到仨月大儿子就生了，这就是提前 量。哎呀，你啥都说你 不会打提前量，当时你爹你妈还不让嫁给我呢。 我说你那提前量啊，有时也打失误了， 就这副拐打失误了 啊。老张锁柱子把那个开那个四轮子砸了，砸了吧，他提早贪黑给人做一副拐，结果那人出院以后砸严重了，直接坐轮椅了，没用上白坐了。 那咱们也想办法给他卖出去，知道吗？ 老头子，那你这么做那不等属骗人吗？ 骗啥呀？你说我忽悠是等于骗呢？ 啊， 你太错了。现在有些人不是说我爱骗，是一部分人在接受你骗，愿意让你骗，信不信？ 那你那意思是愿者上钩呗？ 媳妇儿，你才明白，你帮我忽悠忽悠好不好？ 我不会忽悠你，自个儿想。 你配合我，看我眼神行事，我专门挑一双好腿把拐卖给他，你信不信？ 哎呀妈，你要能卖出去我今儿就服你了。 我今儿就让你看吧，我坐着。来人了，喊喊两声。 拐了拐了拐了拐了拐了拐了拐了拐了。 不是你干啥玩意儿你啊？你知道我上哪儿你就让我拐啊你啊？ 喊卖呀！ 啊， 卖 可真是的。 喊卖，卖拐，拐卖， 啊， 拐卖啊！ 拐卖怎么回事？谁拐卖？ 你瞎喊啥呀？你看把便衣招来没你？ 你要拐卖他呀？ 你啥眼神啊？ 怎么的？ 我拐卖他，你要啊？就这样，我拐卖他能挣着钱吗？你说啥呢？我俩是两口子，玩呢。 我们俩玩呢。 大过年的卖媳妇玩，可真是的。哎呀， 你站下 啊！ 哎，老严重了。 啥呀？ 啥玩意儿严重啊？神神叨叨的，可真是。 要我说，这事就告诉他，要不然知道就完了。 说啥呢？这是？ 没事。 大过年的。 没事，我俩看出点问题，你走吧。你走走走走。没事，媳妇不让说，就他这样知道就是晚期 啊， 真的，指定是。 不是你这说啥呢？吓人虎道的。 兄弟你还别激动，你信不信我的？ 你废话，你没说的吧？信什么呀？ 我先不给你看病啊，我能知道你是干啥的。 我干啥的？ 你服不服吧？你认识我吗？ 我不认识。 我认识你吗？ 不认识。 你不是当官的？ 那是啊，当官能用这个交通工具吗？ 你干啥的你知道吗？ 我是干啥的？ 你是饭店的 啊？ 你咋知道他是饭店的呢？ 一股葱花味儿。是饭店的不？ 我是饭店干什么的？ 颠大勺的厨师。 这啊， 是不是？ 咋知道他是厨师啊？ 脑袋大脖子粗，不是高干就伙夫。咋样？我说的对吗？ 大哥，那啥，你分析的八九不离十啊。你刚才说怎么的，我有什么毛病？ 你信我的吗？ 我信。 真信假信？ 我真信。 好，我给你看看行吗？ 可以。 在最近的一个时期内，你没有反映到身体的哪个部位有变化？ 哪个部位？ 对， 有变化。 对，想想， 我就觉着我这脸越来越大。 这不是主要毛病，你知道因为啥你的脸大？ 为啥？ 是你末梢神经坏死导致了你上边憋大了。 啊，大哥啊，那我是哪儿憋的呢？ 腰部以下。踝放骨以上。 腿啊？ 对，头。 我这腿没啥毛病啊。 你别装。走两步，别说没毛病，走两步，走走，放松走，走走走，简单走两步，信我你就走， 走走了， 停。你鞋没有毛病吧？ 没毛病啊。 不是跟矮跟高的问题吧？ 这是死根儿啊。没 一条腿短。 没那个事儿。 别犟。 啥呀？ 来， 我要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话，人家卖裤子人就告诉我了。 你傻瓜，我的妈，谁当瘸子说短话呀？你还蒙在鼓里呀你呀。 他也是。 信我的吗？ 我信，我信。 信我的，我帮你调调。你站那。好，顺着我的手走啊。我手抬你腿抬好吗？别控制好吗？ 不能。 好，你一定要相信你右腿有病好不好？右腿指定有病。来，起来。麻吗？ 麻了 呀。他咋麻了呢？ 你断也麻。麻没麻？ 大哥，大哥，我真有点麻了。 有感觉了吧？ 怎么回事？怎么麻的呢？ 你放心，你有病啊。你现在忘掉一切，全放松了，别控制。你走一圈。 我 走。你 走 啊，走，走走走， 走一圈。 你想治病不？ 我想。 想治病走。 好， 走吧，就搁这走。 好 啊，往前走。好，快点走。你看看啊，你别控制，你现在控制呢。走走走，往我这走。哎，走，快点走，来跟我走，一点一点走啊，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哈哈， 哎呀妈呀， 长腿给忽悠瘸了 啊？什么？什么玩意 儿啊？那连我老伴都看出来了，说你挺好，呼呼呼呼悠悠的就瘸了。 哎呀，是这个意思。哎呀， 咋样， 大哥？那怎么办呢？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病啊，我给你开个方，是怎么得的呢？他就是说，你20岁以前崴过脚， 差不多 崴过吧。再加上你长期这个职业，你19岁参加工作了，明白吗？你先是切墩儿，把所有的压力都在这儿呢，导致了这条腿越来越短，越来越短。这要不治，轻者腿短，重者骨头坏死，晚期就是植物人。 哎呀， 没心没肺的玩意儿，笑啥玩意儿？我看病。 大哥 啊， 大哥，那什么， 请坐。 我请坐。那什么，那你我 坐下。 好。大哥，那我得用点什么药呢？ 用药不好使 啊。 这种情况最好的办法，拄拐。 拄拐？ 告诉你，当初我这条腿就因为拄拐拄晚了，最后回不过来弯来了。 你啊， 你发现有毛病吗？ 这是条坏腿啊。 废话，坏腿咋的？ 咋这是好腿？ 你别乱说话，好腿谁拄拐呀？ 打那拐不是？ 别说话行吗？ 大姐，你别这样，你老跟这掺和啥呀你？ 这是病人和病人之间的事儿，别老掺和。这是同情心，你知道不知道？大哥，我看看这腿。 你不用看看，我给你走两步你就明白。看啥呀？就瞧我这腿啊，就完了吗？过去还不是这样的。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 明告诉你，我甩丢多少双鞋了？你鞋多少钱一双？ 250。 这就对了。啊，一副拐钱。哎呀，那没事， 在哪儿买拐呢？ 买拐呀？我告诉你，没地方买。 那怎么办？ 咱这副拐送给他吧，行吗？ 哎呀， 你别讲， 你这么的，他吧想把那副拐卖给你。 你说啥呢？你咋这样啊？交个朋友吧，卖啥呀？ 不， 我这做不了地主啥的。 不是，这样，不，哎，哥， 接拐。 不，哎，那个大哥，我不能白要啊。 不能吃白药没用，你就干脆拄拐。 不是，我说我不能白药，我得给钱。 不要钱，你别听他的，我知道你是好点人。你说你给钱吧，我就不能不要，不要我又伤你。但是我给你一个，要你一半，一百吧，超一百我给你急。 行，没问题。 别说话，别说话。 哎呀，大哥，我就带32块钱，你看。 就32。 32，要多少是多呀？ 要啥自行车呀？你咋这样的？ 啊？对。 谁要自行车了？ 你还要什么自行车？ 我没说要自行车。 你呀， 大哥， 丢人！ 别，回家去。大哥，我 没。 他不给我面子，女人你不要行啊！ 别， 你这是啥叫自行车？ 大哥， 什么？ 大哥。你的心意我情全领了。我跟你说，我大姐说的对，像我这腿脚吧，以后也就告别自行车了，是吧？完了就这样，自行车就给你们了啊。行了， 兄弟啊，你回去放心养病啊，时间长好了咱俩见面好不好？ 大哥呀， 别激动， 大哥啊，全是缘分呐。从今以后，我啥也不说了。 孩子爸，你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过啥分？他还得谢咱们呢。 谢谢啊！ 你看看，再见啊！ 哎，再见， 老伴 啊， 跟我走。 还干啥去？ 换个地方，找个腿脚不好的，把自行车卖了。